不排除施加更多的限制。细川又同七个地区的知事举行会议，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要求关闭更多的商店，但中央政府认为在控制疫情的同时，亦都必须保持社会正常运作。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说，疫情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极大，对此表示强烈担忧，当局会根据形势毫不犹豫加码货币宽松政策。因应疫情，东京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海洋宣布延长闭园时间到下个月中。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是大致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7点，升274点，总成交金额717.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3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0蚊，升5蚊；阿里巴巴191.3，升1.2。盈富基金24.5，升3毫；小米集团10.12，跌6仙；友邦保险71.45，跌7毫；瑞星科技39.9，跌2.3；银河娱乐47.75，升2.6；中国移动61.7，升2毫；汇丰控股40.7，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9.603，瑞士法郎7.977，澳元4.83，加元5.529，新西兰元4.663，欧元8.4231。每百日元对港元7.1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64。日经平均指数报19345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53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6美元，卖出16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旺角梳亚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梳亚道啦，近住亚街路街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一段慢车。喺九龙方面，将军澳支路啦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车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搵钱追梦，如果两样都唔想，又得唔得啊？ 愿我天真，愿我只想得，不懂爱世。 上一代为生活会揾钱至上，这个年代呢就喜欢讲梦想。但是 The Hearst 想说，有些人其实两样都不想，只是想简简单单过一生。 咁样都可以系选择嚟啫。作曲 Marco 咧谦虚 ，Herman 填词又谦虚，编曲监制 The Hurst。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有乐队 The Hurst 繁星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由登记做选民开始， 揀好歌是做音乐选民的大事。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揀。 每一日我哋嘅开场白都系咁噶啦，今礼拜系啦，又嚟到咧苏顿音乐开头嘅时候咧，有呢个又有意义又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嘅环节啦。 冇错，音乐选民有得拣，又同你见面啦，系咪好期待可以得到我哋选民有礼心意包咧？咁就快啲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参加投票啦。 系啦。有限額㗎，係啦，咁啊，但係當然啦，就係、是、最緊要係咩呢，就係、是、透過呢個遊戲呢，希望可以提一提你，記住5月2日之前要登記做選民。 係啦，咁通過呢個遊戲呢，都可以令大家感受到嗰個做選民嘅意義嘅、真係要參加投票，你先有機會得到你想要嘅結果。 係啦，咁我哋呢一年5集呢，咁我哋都每日有唔同嘅主題啦。咁啊，禮拜一就講下即係廣東歌記錄香港嘅夜生活啦，係啦，跟住禮拜二就講下啲港男港女嘅價值觀啦。尋日我哋就講即係。系啦，咁嚟到今日咧，咁啊走唔甩，因为广东歌嘛，始终系香港嘅作品啦。咁啊，一定有好多歌系记录咗香港一啲嘅地区啊，咁样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有一个好笼统嘅主题噶，嗰、那个主题就系、 是、香港地。 哇，真系 straightforward 啦， 简单而直接话俾你听，系得香港嘅地方就叫做香港地啦。 系啦，咁啊，阿琼今日拣嘅一号作品，我哋不如先听一下啦，好嘛？ 好啊， 一号候选歌曲。 在繁花新界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 冇错，阿琼拣嘅咧就系 Twins 嘅下一站天后。 你真系 Twins 忠实 fans 啊！ 冇错，虽然我自我系女人味， 知，但系太难啦。 但系真系要呢一首歌咧，对于我嚟讲，即系入边嗰个天后啦，我亦都同我有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就我 系 因为呢一首歌先知道，原来香港一条街叫做百德新街。因为我之前住嗱，我系新界人嚟嘅，咁所以咧，对于港岛嘅一切真系唔好熟悉。咁嗰阵时佢先，哦，原来呢条呢个成日有一条街叫百德新街咁样，原来嗰度。会分手嘅，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广东歌咧系可以扩阔大家嘅地理知识噶，咁样。 所以无论系新界嘅朋友定系港岛嘅朋友，大家今日都一定要支持呢一首歌啊！ 咁至于九龙嘅朋友，就可以支持呢一首歌啦，二号嘅作品啊， 二号候选歌曲。 让我们占领旺角，让我到手翻转先达。让我们占领旺角，十秒后冲击漩涡。 无聊来笑漫步道 ，Go！ 云游荷里活也好 ，Go！ 于好景散步也好 ，Go！ 避难在百老汇也好，去吧去吧去吧，集合在青之火。 系啦，我拣嘅咧就系有 Shine。哇，原来今日系男子组合对女子组合喎。 系啊，今日公平啲啊，寻日一个容祖儿要对 四个 star， 今日真系二打二啦。 系啦，拣呢条 Shine 咧，有呢一首去吧旺角揸 fit 人啊。 系，哇，好劲。 梗系劲啦，呢首简直就系你沿住弥敦道杀落去，根本就系当时嘅 Google Map， 冇人阻到你啊！但如果你过港岛咧，就麻烦你投翻下一站天后呢一首啦。 系啦，咁啊，所以嗱，我哋港岛同埋九龙区嘅朋友，即系各自应该有心水啦。 系啦， 咁新界嘅选民，好睇下你哋点拣啦。 冇错，我哋而家就要争取就系新界嘅选民同埋离岛啊，仲有。好啦，咁三点半咧就会截投票噶啦，所以三点半之前咧记得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投下你嘅心水歌曲。 系啦，咁啊同先前三集一样啦，咁啊我哋会五点钟嘅时候咧就会公布呢个结果噶啦。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投20位拣中票数最高嘅歌曲嘅朋友就可以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拣时间记得登记做选民啦，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knoc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光不会回流。 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介绍你嚟自香港呢位嘅独立嘅音乐人，佢嘅名字叫做 Tyson Yoshi， 新嘅呢首嘅作品讲嘅系成长 ，growing up。跟住咧就为你介绍嚟自新加坡嘅呢位女歌手，佢嘅名字叫做 Jasmine Soko。 Don't catch up. I like to believe that failures are all just lessons learned, but accurately, I think they're lessons forced. Fell down 7 times, stood up, made the same clown name, but it's tentative for now. I say bless this mess. So what if I made a mistake? The world would go on. I learned to do and pick my sorrows back.Lessons first. Fell down 7 times, stood up, ain't the same clown name, but it's tentative for now. 因为嘅女歌手咧有一个得意嘅地方，首先咧就系佢系专注玩电子音乐嘅，咁而另外咧就系你上去佢嘅 IG 度睇咧，成日都系点都系遮住块面噶啦，同埋咧原来佢透露过佢有一种几奇怪嘅恐惧症嘅，叫做 Tiki Phobia， 即系咩咧？即系惊失败嘅。虽然佢自己惊失败啦，但系佢都好想同借住呢首歌咧，即系同你讲就系，其实失败咧唔系一定要去面对嘅。意思唔系叫你逃避啊，而系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失败就我一定要克服佢咯，一定要成功咯。但系做人做事个出发点喺边一度咧？嚟自 Jasmine Soko 嘅呢首新嘅 single 名字叫做 Mess。剛才他那首歌就是想告訴你，就是你做一件事的時候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去做先，而不是為了要克服一些失敗怕不成功才去做某一些事情的。 畫面最初經歷下最跌多，愉快的也經過，我相信所有各有因果，這身設定是我选的角色，注入意识，在这身演化胜过自我意可，无望是最初的 This is the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别要恭和与天经，每日过关再玩也可 ，This is just a game of life， 一劫会一世，别怕蹉跎。明白了这身上一课， 停坐，絕情會再跨過。青春那一秒沒有偏頗，去演各自角色，用你的本領，每個人各有長，送你立喊聲。 面对失败，可能面对自己真正那种欲望来得更加难。来自天堂鸟有他们新的这首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冒险岛》。至于三点半钟之前就找你有日本的这队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世界末日》，用这首歌就告诉你他们心目中的未来是一个怎样的风景。新歌《Drop Out》。 Four walls feel so small. I'm the king of nothing at all. Silence screams, nights I dream. Something more is waiting for me. I keep on dropping. Darkest place, found myself and beyond.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早前要求全港酒吧关闭14日，但日前一间位于尖沙咀的无牌酒吧照常营业。警方拘捕负责人和三名侍应，控以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和无牌卖酒两罪，是条例实施之后首次有酒吧人员被落案起诉。四人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到7月3日，以作进一步调查。裁判官批准被告保释外出，并要求各人交出10,000元保释金，不得离境，交出旅游证件，每星期前往就近警署报到，居于报称地址，同埋不准进入案发地点。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和全体6名执行总监由今个月起自愿减薪20%，为期6个月，以示管理层和所有机场同业共度时间。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说，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整个航空业正是面对前所未有的经营困难。在当前航空交通量暴跌下，机管局亦都面对收益严重不足的情况。他说正是积极采取措施应付机管局现金流问题。机管局表示，这次自愿减薪不包括机管局主席苏泽光，指出苏泽光自上任以来，蒲金已经全数捐赠给为机管局员工子女设立的奖学金。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多名议员关注中学文凭试是否能够如期开考，希望局方能够提早公布。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目前仍然以4月24日开考为目标，但难以预计当日的疫情，如果疫情不容许学生聚集考试，都要接受现实。不过他认为难以一直延期到年尾。对于政府推出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向补习学校发放40,000元的资助，有议员问到私营补习中心是不是能够领取有关的资助。又说不少的补习社导师以兼职形式受聘，无供强积金，不能够受惠有关的措施。杨润雄说，没有领取教育局注册的牌照不可以领取资助，又说补就业计划需要有强积金供款做基础，承认总会有遗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点名批评台湾对他人身攻击和侮辱，说他是黑人，甚至作出死亡恐吓，又说台湾的外交部门亦都清楚知道事件。在台湾，蔡英文总统说计划邀请谭德赛访问台湾。蔡英文透过社交网站表示，对于台湾被指控发动种族歧视攻击的言论，要表达强烈抗议。他说台湾长年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比任何人都知道被歧视和孤立是什么滋味。他计划邀请谭德赛访问台湾，感受台湾人民如何努力在遭受歧视和孤立之中，坚持走向世界，贡献国际社会。蔡英文又说，如果谭德赛能够抵挡大陆的压力，踏上台湾的土地，就能够了解到台湾对防疫的努力，并且理解真正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其实是台湾民众，相信只有台湾的加入，世卫的拼图才会完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午初天气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4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79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3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9.6，升4.6；阿里巴巴191.5，升1.4；中国平安76.4，升1.5。盈富基金24.55，升3.5；友邦保险71.55，跌6毫；汇丰控股41元，升1.1；中国移动61.7，升1.5；小米集团10.14，跌4仙；瑞星科技40.05，跌2.15；银河娱乐47.75，升2.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4，日元108.95，瑞士法郎0.972，澳元0.623，加元1.403，新西蘭元0.602，人民幣7.069，英磅對美元1.24，歐元對美元1.087。日经平均指数报19345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53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53美元，卖出1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开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意外，龙尾和富中心。而喺新界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对开，即系斜径督路咧对开有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近濠涌。就喺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濠涌。而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隔了前近住加隆村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但是現在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加隆村的交通都是比較繁忙，龍尾去到浪翠園。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在橋面燈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的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丽业街。最后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哇哇哇！地球好危险啊！ 喂，迪神，你唔好咁夸张啦！ 我唔夸张啊，你听下佢。 橙皮咧，其实咧，我哋放喺个柜桶仔里边，佢可以咧吸翻柜桶里边嗰啲湿气。咁我哋搣完个橙皮之后咧，就放落去微波炉度叮咗15分钟。 15分钟、啊， 就系每一次咧就3分钟、3分钟咁样去。咁你 咁你又话15分钟？ 因为我叮咗5次，我会学下唔好咁夸张噶啦。 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摩莉、沉上司认真做。 生活中的狗。 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而个性解开束缚。 1, 2, 3, 4, 5, 6, 7, 8骚动入我。 1, 2, 3, 4, 5, 6, 7, 8骚动入我。 嚟到三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嘅一年，我哋有两首嘅作品咧，都系嚟自香港本地嘅独立嘅乐队嘅。先翻嚟嘅有呢队六人嘅女子乐队，佢哋嘅名字叫做 Fiesta。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秋去冬来》。跟着揾嚟咧就系另一队嘅香港嘅乐队嚟嘅，佢哋嘅名字叫做 Yusubi。头先首歌就系讲回忆啦，呢一首歌咧就系同你讲一讲香港嘅教育制度啊。 课中已响赛跑，已开老师母亲说请教功课，记得上心算单杠得如何。不用娱乐，要三岁经已学懂如何成功，如何力争上游，要七岁学懂论权是非，可以得天有受，要正常绝顶便能幸福，这算人生所有，要听教，要听 很多功课。你欢笑不要向往，不要歌声出却依旧无错。你怎会没能绝顶，没能幸福，没能获得所有？你赞过绝境，服从上级盖床后起自受。你得到学识，便能成功给予世间所有。你健壮像怪兽。 派台作品《怪物育成计划》。嘅騷動音樂咧，請到有徐天佑介紹下佢呢首新歌嘅。Hello 天佑你好啊， 喂 ，Hello，Hello，Eric， 你好啊。今次呢首歌咧係你自己負責曬全部嘢嘅咯，其實就詞編監唱啦，所有嘢都係自己搞曬咁樣，叫四年一語係啦。 係啊係啊，因為呢首歌其實我寫嘅時候咧係用嗰個角色去出發去寫呢首歌。 嗯，2月29入邊 係啊。是啊，即是用个角色的出发去写俾个男主角，写俾个女主角咁样嘅一个方法咯，是啊。 哦、oh, ,ok。但是我想问你嗰阵时系去到几时你会咦不如我负责埋嗰个嘅主题作品啦咁样。 我记得系拍緊嘅时候，因为其实呢个剧呢有啲复杂嘅，因为佢讲穿越呢。 是。 咁所以我喺度睇嗰个剧本嘅时候，成日都会混淆究竟而家系边个年代呢，咁究竟穿越咗边？咁所以其实一路睇剧本嘅时候，一路拍紧嘅时候，都要做好多功课嘅。 系 咁，但系跟住之后就开始突然间，因为我又谂到喂，不如写首歌啦，咁导演讲 系， 跟住之后大家佢听过个 demo 话好、啊，不如即刻用啦。所以其实都系拍紧嘅时候先至决定。 哦、oh, ，OK， 喂，但我想话咧，嗱，因为其实你譬如你自己亦都中意拍嘢啦，亦都中意啲科幻嘢咁样噶嘛，咁你会唔会就觉得，咦，今次有埋个剧，咁会有埋晒所有角色啊、剧情去到 support 成件事嘅时候，咦，应该写嘅时候都几方便同快捷喎、啊，咁样今次。 所以其实我写词就好慢嘅，我从来啲歌词都系要呕好耐先至写到一首两首咁样咧， 系， 咁但系因为可能今次睇嗰、那个。是用个剧本，我用个角色去想一些嘢好丰富啊。 是。 即是有阵时写歌词是我想到个 topic， 跟住要再去想个故事啊、嗯、即是再去想个内容，其实都要用好多时间。 Yeah。 咁所以今次就是我同导演好似就是傾完之后我话喂咁系噶喇我做噶喇，跟住我两日之后就交俾佢，佢话哇使乜咁快咁啊。佢都未消化到嘅时候已经交咗俾佢嘅，我记得。同埋点解今次决定自己譬如监制埋啊做晒所有嘢呢，咁、嗯、因为嗰、那个譬如我讲緊里面嗰个角色其实佢唔系一个音乐人嚟㗎嘛。咁佢系识玩吉他，咁所以我就要做个 acoustic version 呢、 哦。 其实相对之下就容易啲嘅，即系唔需要好深入嘅編曲咁样。咁我亦都决定咦其实因为如果我个词去俾人寫呢，其实仲有啲难度嘅，因为我要同佢讲一大轮、 嗯、 究竟呢个故事系点啊，角色系点啊，咁我觉得最啱系自己寫囉。 咁就自己去做埋咯。 OK， 但系 enjoy 嘛成件事，因为今次你系掌控晒所有嘢噶咯。 其实我觉得都系经验嚟噶，因为其实我都未试过自己去监制自己个 vocal 咁样咧。因为譬如录完之后，其实听咧，即系好难去好客观噶。 嗯， 不过听自己把声，但系就录完之后就譬如俾下身边啲人听下，你觉得点啊？咁俾啲人听下，咁系啲 OK 啊，几好啊。咁其实就系咁样决定咯，同埋俾导演听啦，系 啊。哦，所以导演佢中间有冇再俾啲 feedback 你咧？即系定系诶 OK 啊，就用啦，即刻用啦。 其实我俾咗佢之后，佢大致上都觉得好满意噶啦，只系因为。会唔会有啲剧透咁嘅啫？里边有歌词，咁、我话冇啦。其实你都系讲穿越，大家都知噶啦。你出嘅时候都，我哋商量过，就系你出嘅时候已经喺后段，所以其实都唔怕剧透嘅咁样嗰啲啦。 站在原地，也不管输光了运气，为求没有一点距离。和你共处，我都惊慌，说话未平静，何以自处没你一起？我为你生。也共你起，就算他心再与你，未必想像般凄美，终不能倒转印记，遇上当天的你，时代再变，亦要共你一起。 因为始终是自己搞定所有的工序咁样啦，咁嚟咁会， 又有个叫新嘅技能解锁咯，咁样咁可能嚟紧可能做你嘅歌嘅时候，你参与嘅部分就可以再掌控多啲啦，咁样。 其实因为我喺呢段时间一路都做紧就系只新碟嘅，自己个人嘅啲新歌咁啦。 系 咁，我其实我已经做起咗两首嘅。 啊， 咁咪啱啱前一段时间都谂紧几时去出歌啦。 系 咁，但系因为好多问题啦，而家又有啲疫情啊，咁各样嘢，咁所以啲嘢拖慢咗少少，所以我都估唔到系竟然。呢首會出先咯，就係、是、個劇。咁、 okay. 因為其他嗰啲歌我做緊都係其實自己同另外一個音樂人一齊去監製咁樣咯。而家開始、嗯，因為之前都係講咗啲諗法出嚟俾監製去再俾意見，睇下呢件事 work 唔 work 啊。咁但係有陣時而家就覺得，不如試下自己諗嘅嘢就做出嚟啦，即係咁樣啦。 但係就而家嚟緊，你做緊呢張嘅新嘅專輯咧，就係、是、暫時就未透露住嘅。咁啊，所以入邊其他啲主題啊、內容啊等等咧，就等你真係決定，幾時係個 right timing， 我哋派歌嘅時候就大家會知道啦。 係啊，今次又係咯，因為其實上次做嗰個就係做咗好多唔同，其實上次嗰只 Thank You 嘅碟係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歌裏面嘅，都係自己中意嘅。 嗯， 咁今次又係其實仲有一啲唔同類型嘅歌，即係唔同 style 嘅音樂咧，都自己中意想擺埋出嚟俾人聽下咁咯。 嗯， 即係唔係一定好 pop 嘅一啲流行曲嘅類型。咁樣咯， 係啊。OK， 咁我覺得你身上你係 carry 到啲比較係古怪啲嘅，或者唔係叫所謂最 mainstream 嘅嘢，擺你身上個化學效果應該幾有趣嘅，我覺得。 其實因為而家我覺得做音樂真係，雖然有陣時要考慮下個市場，即係譬如大家聽會唔會舒服、唔中意啊咁樣，但係我覺得反而就係即係自己諗到啲中意嘅嘢，就不如去做啦，即係咁樣咯。 咁啊，所以就嗱，而家就聽，繼續係聽住你呢首係即係電視劇嘅主題作品先啦，自己搞掂曬所有嘢噶啦，四年一遇啦。咁啊，睇下你嚟緊今年嘅時候幾時會覺得，咦，係時候啦，就可以將你已經做緊嘅新專輯就係發布啦。 希望快啲咯，係啊，會有噶啦，其實，但暫時聽住呢首先咯，係啊。 OK， 好啦，喂，咁啊，你又身體健康啦 ，take care 啊。 你都係 take care。 OK， 好啦，喂。咁啊，遲啲再揾你介紹你嘅新作品啦，徐天佑。 好啊，好啊， 多謝曬你今日 ，thank you， 拜拜。 Okay, bye bye 从你眼看之中睇得见，我逝去的片段，仿佛当年冥冥中暗藏伏线，未相识都仿似久别重逢，未拖手都可以频道接通，大概没有巧遇。上世也许竟已偏执，横越天边海角亦重遇。共你就算错遇，实际只不过延续旧情书。即相爱，邂逅永非意外。若果有缘，下辈子也能复再，或者彼此相欠，等待风云。共你之所以轮回又折返，大概没有巧遇，详细也许。还越天边海角亦重遇，共你就算错遇，实际只不过延续旧情书。写到哪里有尽处，菩提树会记住每。 想了，未了，我未跟你行跟，就一见如故，便知当中有缘。 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极大，对此表示强烈担忧。当局会根据形势毫不犹豫加码货币宽松政策。因应疫情，东京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海洋宣布延长闭园时间到下个月中。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该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8点，升308点，总成交金额8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3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1元，升6元；阿里巴巴191.3，升1.2；盈富基金24.5，升3毫；汇丰控股40.95，升1.05；友邦保险71.6，跌5.5；中国移动61.35，跌2毫；小米集团10.14，跌4仙；银河娱乐48元，升2.85；瑞星科技40.4，跌1.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9.621，瑞士法郎7.991，澳元4.838，加元5.526，新西兰元4.671，欧元8.434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68。日经平均指数报19,345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5,30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7.61美元，卖出1,65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湾仔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就系、是、东区走廊去湾仔方向跟住城市花园对开啦，有交通意外，咁封闭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另外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斜径督路啦，都系有意外噶，都系封闭咗部分嘅行车线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北围。咁至于喺鲤鱼门道嗰边，较早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系有车龙啦，龙尾喺翠屏南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都系好多车噶，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回去淘大花园，影响到协和街下行都是有车龙，龙尾在云汉街。伟业街去敬业街都是很挤塞的，龙尾去到常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就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沥源村对开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一个星期最少有5日，每一日都要快步行15分钟，同埋做15分钟嘅家务，就已经有足够嘅体能活动量，对健康系有益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潇洒啦，好靠得住啦，又好稳阵嘅一个内外兼备嘅一位男士嘅咁样啦。咁于是乎咧，之前其实都介绍过佢同马念先合作嘅嗰首嘅作品，叫做《我想和你合》咁样啦。咁就系讲紧两个人无所事事咁样，浪费时间嘅一种嘅心情，一种嘅状态，都好符合大家而家匿埋喺屋企嘅状态啊吓。咁同一时间，另外咧都有其他嘅作品咧，今日口安系想同我哋介绍翻嘅，先同口安打招呼先。浩安你好， 系啊，天浩大家好。 咁其实之前口安一路都话李英宏呢个人实在太多嘢可以讲啦，即系 even 佢未出自己专辑之前咧，佢去帮其他台湾嘅 rapper 或者音乐人做嘅音乐咧，都系好值得关注。咁同一时间咧，因为佢自己本身系读戏剧出身啦，即系可能佢嘅 MV 嘅拍摄啊，又或者 MV 当中服装嘅一啲嘅准备啊、色调啊，佢有份参与嘅一啲嘅构思，佢都觉得非常之特别。 对，就是那个我们最近大家看台北集装跟什么时候他的，就是这两部 MV。那他的台北集装跟什么时候他分别是在台北的万华跟那个基隆的一个集市，一个集市场拍的。 嗯， 那就这两个都就是展现出一个台北，就是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光鲜亮丽或干净的样貌，就整个颜色就是蛮暗的，然后感觉好像脏兮兮的，就很不像台北。但以万华来说，它其实也是在，它其实也是台北市，它只是不是市中心，它是属于都市更新还没有扩展到那边，在那边很多老房子。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些比较次文化或比较特别、特殊当地文化的东西，可以去万华那边晃一晃。那基隆仪式这个感觉也是，它都在非常非常早的时候就开了，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市场巷弄里面穿梭。我觉得这个美学是非常有趣的。那林宏他其实在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是新台流，就是新台湾流行或新台味流行。但其实这些才是最有生命力的，那他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咁頭先口安介紹呢樣嘢，我覺得都即係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就係、是、你 MV 到底呈現咗呢個城市嘅乜嘢嘅樣咧咁樣。咁都係我哋之前講過嘅台北直直撞啦，同埋什麼時候他呢兩首歌嘅 MV 啦。咁一首就係喺台灣嘅應該台北嘅萬華嗰邊拍噶啦。咁一個就係喺基隆嘅一個魚市場當中拍嘅咁樣。咁其實頭先口安就話咧，話佢拍嘅嗰個城市感咧，其實係一個都幾。灰灰暗暗啊，同埋有啲即係都污糟邋遢啊嘅一個城市咁嚟嘅。咁但係嗰啲地方的而且確係確實出現咗喺即係大家心目中嘅嗰個台灣㗎嘛，即係唔係嗰種啊高樓大廈、草地、陽光咁樣，然之後好美好又小清新咁樣。咁可能嗰樣嘢係一啲好地嘅文化，甚至乎大家可能會覺得係一啲好不為人知嘅台灣啲次文化嘅代表嚟嘅。咁於是乎咧，即係李英宏喺好多嘅樂評眼中咧，都會有個名嘅叫做新台流啊。咁其實嗰個台咧，又可以係解台灣啦，即係嗰種地啦，或者台味咧，即係一啲好新潮嘅台灣流行嘅一個美學嘅元素喺當中嘅咁樣。 台北市的马路总是坑坑洞洞，一路上的绿灯把我时间穿梭，我家的方向就在 West Westshore， 骑进市民大道像是进入灾区，节奏太紧急像死亡要逼近，基隆路是一条不能靠近的禁地，需要成为其中阻塞的协议。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不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不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 咁但係今日呢，佢就又係要專注返呢張專輯當中，佢覺得好可以代表到李英宏呢個應該係台灣時下台語歌，即係新浪潮新潮台語歌當中最值得大家關注嘅呢一位歌手當中嘅一啲嘅故事。 好，我今天想要介紹就是娛樂佛尼亞专辑中的第三首歌。 今日口安想介绍的就是这张专辑的第三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卢洛佛尼亚》。 我哋系要请后安解释咗个歌名先嘅，五粒字啦，我每粒都认得，但系佢摆埋一齐，其实我系唔知佢想讲乜嘢噶，于是乎要问咗后安先，问咗后安先，呢、這个卢洛弗尼亚嗰意思系咩咧？ 就其实他是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就是他的这首歌的英文叫做那个 Lulafornia， 然后其实要跟就是美国加州 California 做一个对照，然后 Lulafornia 其实他指的是现在居住的地方芦洲，他现在住在芦洲。 哦，哇，这个真的好有趣。嗱，好啦，解释翻先，呢首叫卢洛弗尼亚咧，其实系想对照翻咧。加州啊，加州即系我哋英文叫 California 啊嘛，咁佢想攞翻嗰个字，但系之后台湾好中意咧，即系完全跟嗰个英文字照英文音照译嗰个字啊嘛，咁呢一首卢洛弗尼亚咧，其实佢系想送俾佢而家居住紧嘅地方，嗰、那个地方叫做芦洲，即系其实喺台湾入边嘅一个地方啦。 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卢洛弗尼亚，那里没有他们口中的所谓加州的阳光。对未来吗？我不敢。多想象自己会是怎么样，来自1986差不多的朋友，没有人脉的地方、yeah、住在路的佛尼亚，其实也算挺方便，就算我睡到下午两三点，也得还有早餐店。 咁点解会想写首歌送给芦洲呢？我哋又要问下口岸先啦。 大家对台北的印象可能就是台北市区那种很繁华的感觉，但其实林宏他是在新北长大，新北市，那其实新北就是台北就是比较边缘的地带，那那边就是有比较多工业区啊，就是等等，它不像都市的生活感这么繁忙，就是它的地，如果你有去过的话，它就是比较空旷，没有那么拥挤的地方。那林宏在《卢洛弗尼亚》里面有写到说，住在芦洲，卢洛弗尼亚就是新北芦洲，那就是把它翻成他自己版本的英文，那他就写到说。他可以睡到下午两三点，起来都还有早餐店可以吃，就是这样悠闲的生活。那他想对比的就是美国加州那种度假的感觉，所以他写了一首这样的歌来形容自己自己生活的地方。 这个故事呢又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首歌《台北直直撞》呢很大关系。之前我说《台北直直撞》讲的是台北市的一些情况啦，好塞车好繁华的一个都市啦。但是其实呢这个芦洲这个地方呢是在新北市，也都是李英宏由小到大长大的地方。但是因为其实它很接近台北的，于是乎可能很多人都会以为啊那个地方都好像是台北那么发达那么繁忙那么发展得好的一个地方。但其实呢完全不是的，即真相就是其实它那个比较偏工业发展的一个地方，于是乎呢相对来讲那个步调是比台北呢是慢很多的。即歌词当中都有讲到，即例如可能下午起身我依然都吃到早餐，但是台北的早餐店是很早就收，还有早上它非常之繁忙的嘛。但是其实它就是用这一首歌又可能想表达回自己由小到大对这个地方的喜爱，成长当中的一些文化一些很深刻的记忆。另外有一样东西就是其实都可以对照回它之前台北直直撞的一些的内容。那我觉得好，这件事是我觉得很有趣同埋我很欣赏它的地方，就是这种地，即是其实每一张专辑或者每一些作品当中都会有属于自己成长的地方、工作的地方的一些作品，以显示出这个地方的很独有的文化，都是它自己观察同埋它自己感受到的一些内容来的。 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卢洛弗尼亚，这里不算大但人口有点炸的地的三重 Cisco 啊冰啊，过来聊一下吧，学妹不用怕 Go go 查理来去西亚西亚，不错，可能有听过三六联盟的名，那是无听过，是你在天龙，你起码知影。疏空道路很大，慢慢骑不慌张，把安全帽戴上，有警察没怎样。虾米依赖，卖想吃醉，我只想买来酒几条光，我就做。 头先咧就讲咗呢一个李英宏啊最新专辑当中嘅呢个第三首嘅作品《路洛弗里亚》，即系其实佢想呼应翻 California 嗰个意思，咁但系讲嘅就系佢由细长大嘅地方芦洲呢个地方啦，咁样。咁但系之前咧都有听口安同我哋讲过嘅话，其实咧佢同蛋宝有好多次嘅合作咧，佢都好喜欢。不过呢一张专辑当中都有叫做《水歌》啦。不过反而不是口安最喜欢的一次的合作，他反而比较喜欢他和蛋宝之前的一个合作，问下口安先。 他对他上一张专辑跟蛋宝的合作首叫什么时候他，因为那首是一个全台语的歌，然后蛋宝在里面唱的，其实蛋宝自己在他在自己的作品里面只唱过一次台语的 rap， 但他其实也是台语很好的人。 嗯， 那他们其实最早的合作是在2009年，蛋宝有一张专辑叫 Winter Sleep， 那张专辑我非常喜欢。那李英宏在里面就是 featuring， 他是唱歌。那时候大家其实我是后来知道李英宏这个人之后，因为我一直很喜欢蛋宝，所以我会回听他的作品，有某一天发现的，就他居然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台北其实这张专辑是2016年发行，也就是在他的很多很多年前他就已经有在其他人的音乐作品出现。其实他自己一直以来都很希望可以尝试多一点唱歌。你再回看到现在水哥这张专辑，他在里面唱的部分就多很多。其实他是可以唱歌的人，不是每个饶舌歌手都有办法就是唱那种纯 melody 的音乐。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剛才我安就介紹到，其實他即非常之喜歡，反而是李英宏之前和蛋寶一次合作那個名稱叫做什麼時候他就是女仔的他，又是媽媽 Grandma。 但是呢那次的合作呢令到他回即我覺得這兩個合作的人真的非常之有火花。他又因為很欣賞蛋寶的關係，他一個機緣巧合底下即聽回蛋寶以前的作品，他有一種哇，因为原来李英宏出现在入面很早，2009年的时候已经有，但是其实李英宏自己有自己专辑是2016年的事情，即其实他在7年前他已经在蛋宝的音乐当中和蛋宝有合作。最新的专辑李英宏这一张专辑都跟大家介绍了几首的作品，当中呢也都有一些是即我想其实刚才就是香港观众比较少听到一些音乐啦，另外有一样东西就是可能大家不太理解的文字的一些音乐啦，但我觉得真的不要紧，因为那种的精神就是那种旋律呢，你一听就是一路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台湾真的好地得来又做紧好潮的台语音乐的歌手李英宏，所以希望大家认得他啦，下次再听到他歌的时候或者甚至可以喜欢他的音乐啦，咁样。咁好啦，咁今日两次啦，多谢晒我哋嘅口安介绍咗李英宏呢一张最新嘅专辑《水歌2020》，咁下次啦我哋再请口安嚟介绍一啲呢即係台湾好好嘅一啲音乐啦。好，同口安讲声再见先，谢谢口安，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从过去参加这么近拢不知拢不知什么时候你对自己这么不老实拢不知拢不知什么时候你才知道这头不了实拢不知拢不知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你 最后揀嚟嘅咧就系蛋宝同李英皇合作嘅呢一首作品，嗰个名称叫做什么时候他，讲嘅就系佢什么时候变得不爱我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高等法院早前裁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以危害公众安全为由，以紧急法订立规例违反基本法，禁蒙面法部分规例过度限制基本权利。政府不服上诉，上诉庭今日颁下书面判词，裁定政府上诉部分得席。判詞說，基本法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危害公眾安全為理由，緊急立法是合憲，是合憲。禁蒙面法有關未經批准集結的條文合憲，但有關公眾集會以及是警方有權要求在公眾地方除去蒙面物品的條文是違憲。案件申請人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前議員梁國雄，答辯人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和律政司司長。警方去年11月因應高等法院的裁決暫停執行禁蒙面法。警隊下年度的開支預算比今年度增加，保安局說同意和支持。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民建聯議員郭佩凡關注警方是否需要更多資源和人手應付社會事件，以及是如何打擊本土恐怖主義。人民力量陳志全形容今次屬於警方史上最大擴充軍備和兵力的預算，質疑警隊提出增聘大約1700名警員，警校是不是有足夠資源設施訓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局方辖下任何部门预算都要得到局方支持。去年游行示威超过1400宗，大多是涉及暴力事件，警方必须有适当的部署。保安局表示尊重终审法院对七警案中五名警员上诉申请被驳回的判决。至于局方或者警队是否需要就案件道歉，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都表示相信社会对事件自有判断。邓炳强又说，留意到终审法院的判决，警方会按公务员和警队相关守则跟进。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说，他和其余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倾向捐出部分的薪酬，主要希望帮助黄色经济圈，但详情仍然需要探讨。他说暂时的方向是捐出大约10%左右的薪酬，又认为将薪酬归还给政府的情况不可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的偏东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星期六稍后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朝早显著转凉，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00点，升329点，总成交金额93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5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3点，升76点。

用你眼神能找到。 他是 JJ 林俊杰，歌曲名称《伟大的渺小》。 我的手握好，我有多渺小。也做得到。 刚才讲到人性的光辉，的确有很多人愿意为了其他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福利。 我的爱人，如果你在听我诉说破晓之前，我多渴望回到你身边，但这无尽的夜不知会有多远，所以请你不要再牵肠挂念。我的战友被伤痛浸透了双眸，也太黑了，或许再见不到你微笑，枪口在寂静中凝视我的额头，无悔前往向死而生的战场。声哭泣，但我仍然在呼吸，他却失去最爱的人。我想我会对得起身上这件神圣白衣，那些声音又在耳边，让我有勇气穿越黑暗。生来平凡，但我愿承担世间多少 内地歌手肖央的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生来平凡》。我想这个歌手的名字会比较陌生一点，如果我说是小苹果的创作者，你又记不记得少少呢？另一种风格的作品，都是向前线医护人员致敬的歌，多谢他们为我们做出的牺牲。 我的朋友，我不是你想象的英雄，终点之前我想我会再坚强一点，带着长夜过去，人们再度相遇，春暖花开，再见彼此的笑脸。我也曾疲惫无力，大声哭泣，看那些远去的魂，留下无数心碎的人。我们却还来不及用一束花为你祭奠，那些印记刻在心间，让我有勇气穿越黑暗。生来平凡，但我愿承担世间多

究竟我哋今日嘅九龙同港岛之战会系一个咩嘅结果呢？ 到底新界嘅朋友系支持九龙定系支持港岛咧？ 系啦，咁而九龙嘅选民系咪真系支持旺角咧？咁而系港岛嘅居民系咪真系支持铜锣湾咧？天后咧系 咁样。咁我哋今日三点半就截咗票啦，咁啊一阵就会公布结果噶啦。咁今日咧，如果系胜出嘅朋友咧，有机会系得到我哋嘅选民有礼心意包啦，入边嘅奖品非常之 当做啊， 当做 都当做系，都而家大家好需要啊。 系啦，口罩啦，消毒湿纸巾啦，同埋呢个酒精搓手液，同埋消毒棉片， 系啦， 希望大家都安安全全。 系啦，咁啊，琼头先讲话好快就会揭晓啦， 系 好快就系而家啦。 音乐选民有得拣，今日嘅结果系 恭喜百德新街，在百德新街的爱侣。唔使分手啊！我哋赢咗啊！今日真系好难得啊！ 同埋 咩啊？ 同埋我想话，同埋都呢首歌都记录咗香港一啲系历史噶，站在大院前，大院冇咗 啦，系 啊！ 以前嗰度门口好多小巴搭噶嘛， 而家都系，不过嗰条而家系百德新街咯。 哦，系咩？大院喺嗰度嘅咩？ 唔系，但系我意思话，当日走咗好多小巴搭， 有小巴专去大院噶嘛？ 哦， 冇啦。如果你啲人问咩叫大院啊咁样，系以前一间百货公司嚟嘅，日资嘅百货公司嚟嘅。 我都唔知道啊，我好清楚，我后生我都唔知道啊，我都唔知 道。系啊，但你知咩叫八百本嘛？ 我真系知道，我仲有去儿童天地玩过，我仲知咩缤纷乐园啊，同埋哈迪斯，我都知道。喺度斗片，好啦，咁今日咧系 Twins 嘅下一站天后咧，得到比较多听众支持嘅，咁样啦，多谢咁多位听众投票啦，同埋都恭喜晒咧有机会得奖嘅听众。 系啦，咁啊唔紧要啦，咁啊听日我哋苏队音乐嘅时段入边咧，仲有一次嘅机会咧，系有呢一个系啊游戏嘅，系啦，咁当然最紧要嘅就系除咗玩游戏之余，赢奖品之余咧，就系要 登记做选民，因为五月二号就截止啦，限期要留神。 系啦，咁啊。恭喜阿 Sa 同埋阿娇啊！ 仲有我啊！ 我仲有你啦， 仲有百德新街啦。 唔知阿娇会唔会打上我六万蚊？网红嘅生活啊！ 我都要，我都要啊！ 好，真系下昼三点再见，拜拜。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 成我